香顺呐，我好比奶奶堂空宴，我好比龙游在前沙滩，我好比鱼儿吞了宝剑，

受尽折磨，低着头，弯着腰，在那皮鞭之下逃。生活三荒山燃得起了八光，东火你千把狼头把虎，为的是什么？三年忙时妒忌穷凶极恶，没把公社小兰，你真是我的好大哥，穿大哥放宽心，我要难过。天大的事儿有我且承托，不保暖，左牛左马来提鞭，多少人逼得去逃亡，多少人不杀妖孽，万老顺哥腿婆要把闺女卖，燃眉之急我要成全。到今天，钱哪，钱，为把公车了不穿肩，我要我把阎王的本气来破穿。 谢谢大家，下面我再演唱一段《瘦马意识中的西皮流水》。 亲爱的朋友们，接下来呢，为大家介绍的是现代戏《龙江颂》。

年的梅先生的那个穆桂英挂帅吧。 Yeah!